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； 诸众中转，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；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转。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474页，从第五行睇起。或问，就是或者有人问，若人犯五逆罪而不诽谤正法，观经为可往生。前面我们学到这里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关系很大。或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那个人犯五逆罪，五逆完全违背圣德，那部绝对在无间地狱，五种重罪，越后面越重，第一个杀父，比杀父重的是杀母，比杀母亲重的是杀阿罗汉。阿罗汉是老师，好的老师，你害了他，令很多人的法身慧命跟着断了。所以这种罪比杀父母重重。第四个更重的就是出佛身血，亦即是想杀佛。佛的福报大，护法神多，冇人能杀佛的，但是令佛身上出血受伤，咁有可能。呢种罪比杀阿罗汉最重。最重的就是破和合僧团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，能遵守六和经，那种团体是天人最尊敬的，因为他们确实可以成圣成贤，成菩萨成佛。你将他那个团体破坏，令佛法没办法常住在世间，这种是最重的罪过，没有比他更重的了。做了五逆罪，他没有毁谤佛法，能不能往生？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，他可以往生，真正觉悟回头忏悔信愿持名，亦能往生。咁先显示出正宗嘅殊胜，正宗嘅不可思议，慈悲到极处。观经系咁讲嘅：若有一人但诽谤正法而不犯五逆，可往生否？能唔能往生？往生论著上卷有解答， 但令诽谤正法，虽更无余罪，必不得生。何以言之？经云：五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，具受一劫重罪，但劫尽得出。诽谤正法人堕阿鼻大地狱中，此劫若尽，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，如是辗转，经百千阿鼻大地狱，佛不记得出时节，以诽谤正法罪极重故。往生论著是谭莲法师的作品，他是净宗大德，不知为什么古德没有将他排在祖师的位置上，那是不合情理的。谭莲和道绰确实是净宗的祖师，一代祖师大德，这两个人应该要补入去。而家净宗十四代再补两个呢，就是十五代和十六代，净宗有十六位祖师，他们讲的可以相信。为什么啊？那些祖师都当念佛三昧，而且都是念到你一心不乱，虽然一门深入，一句弥陀一生不拐弯。那些人真正通宗通教，显物圆融，他无所不知，为我们示现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为念佛人做好榜样啊！特别是近代海怡老和尚，我尊称他是我们现代第十四代祖师，那个老人当之无愧。虽然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他确实将一门深入长时分修做到了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做到了。他没有读书，他就是念这句佛号，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，念了九十二年，他开悟了。他得念佛三昧，他得你一心不乱，这种境界和六祖慧能大师平等。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亦相等平等的。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，一定要知道。祖师自己亦讲过，我什么都知道，这句话不可以随便讲。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虽然知道不讲，有人向他请教，请他开示，他只有几句老老实实的话，教人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念佛往生就成佛，那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你睇话咁简单，老实啦。我哋能真嘅照佢咁做，必定亦能开悟。佢里头嘅秘诀冇第二样，就系、是、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乜嘢都冇。你同佢哋嘅距离就好接近啦。 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这种境界。他们证得的境界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那就是明心见性，讲得简单明了，句句都是老实话。我们要识听，听完要相信，信了要真做，做个三年五载，十年二十年就会到这种境界。年轻人好，你有时间，海贤老和尚念这句佛号，念到你一心不乱，大概念了几耐呢？我估佢，我睇老人家只光碟，睇咗几十次，睇永思集亦睇过好多次，睇唔厌嘅，得闲就睇，一面睇一面念佛，佢得功夫成片。应该在25岁左右，他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跟他讲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，他真做，所以通常达到功夫成片，3年就够了。我们相信他应该亦是3年得到，得到之后继续一直念下去，我相信他30之前得是一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再3、5年得你一心不乱，所以我觉得他得你一心就是正得明心见性，应该在40岁之前，30到40这个阶段，他得理一心不乱，他得到明心见性。往后的时日，那是阿弥陀佛祝福他的，为这个世界众生做个好榜样，叫表法，为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榜样，为念佛求往生的同学做个最好的榜样。你只要照他这样做，你绝对会成就，稳稳当当，放下身心世界，放下财色名利，放下七情五欲。那个心是什么心？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他觉悟了。觉就是无所不知，什么都知道。我们真的很够运，生在这个时代，遇到下莲公为我们汇集大经，黄念祖为我们大经作注，做集注，正知正见。又有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榜样，信愿持名，这四个字藕益大师讲的，真信切愿执持名号，就绝对得生净土，都被我们遇到了。藕益大师讲的信愿持名，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、卢德老和尚真做啊！你看这三个人成就不可思议，他们离我们不远，都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最好的典型、最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将这件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往生论上那段话很重要，毁谤正法这个罪太重了， 造作一切罪业，冇超过毁谤正法嘅，佢当然唔会往生。所以毁谤正法其他罪佢冇做，必定唔得生。必是肯定的语气，必定不得生。为什么？何以而知？为什么你这样讲法？他引经讲，经中讲，五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，具受一劫重罪，在阿鼻大地狱到什么刑罚他都要受。这个括弧里头有一句，但劫尽得出。这个劫没有讲中劫小劫，就是大劫。这个大劫尽的时候他就出来了。这个大劫还未尽，他出不到来。就是他在阿鼻大地狱等几耐呢？一大劫。一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乘住坏空一次，咁叫一大劫。我哋呢个大千世界大啊，十亿个银河系乘住坏空一次，你如果讲时间冇办法计算，好长。人点解要做咁重嘅罪业？下面再讲毁谤正法嘅人。他到阿鼻地狱中，此劫尽了。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劫尽了，尽了点呢？他出不到来，他转去他方阿鼻地狱中受罪。要转几多次？如是辗转经百千阿鼻大地狱，佛不记得时节了。你如果问他几时出来，佛都讲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时间太长了，没办法用数字讲出来的。以毁谤正法罪极重故，这两句一定要记住。毁谤正法罪极重故，堕无间地狱无出期，期是期限，无期限。好似而家世间法判刑重罪，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到人死为止，死咗就冇啦。喺大宇宙里面，死咗之后地道托生。他堕在无间大地狱，没地方出生，亦就好像人间无期徒刑。这个地狱坏了，一大劫地狱坏了，坏了他转去第二个地狱，还是无间地狱。这个大宇宙之中，每个诸佛刹土都有个无间地狱，那辗转去受报，永远冇出奇。你睇经百千阿鼻大地狱，这个数字点计法？所以你问法，法亦计唔出嚟。呢种罪业唔做得噶，做嘅时候好容易，堕地狱就唔容易出嚟啦。点解要做呢？如果做咗点好？快啲忏悔。佛菩萨毕竟系非常慈悲，真正认错后不再做就有救啦。如果唔单止自己唔做，仲劝人唔做，你得到嘅时间就越嚟越近啦。下面又讲，汝但知五逆罪为重，而不知五逆罪从无正法生。咁就说明啦，点解人会做五逆罪？世间冇正法， 佢先敢做。如果世间有正犯，好多好多造作罪业嘅人都回头啦，都忏悔啦，呢、这个功德好大啊！所以毁谤正法嗰种罪系最重嘅，所有一切罪业里头冇比佢更重嘅，绝对唔可以做。而家呢个世间虽然仲有佛教，但系同以前唔同啦。方东美先生同我讲，200年前嘅中国嗰阵时嘅社会，佛教、大势寺庙、庵堂都有真正如法修行嘅人，每个地方都讲经。寺院、庵堂系学校，系佛陀教育。而家嗰啲道场仲喺度，可惜冇人讲经，冇人听到正法啦。於是造作罪业嘅人多咗啦。咁就係佛法行到末法时期。咩叫末法？我哋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大乘教里面讲嘅信解行正呢四门。四门通通有就正法。有信，真正相信，真正理解，真认真修行，最后有正果嘅。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正果。你睇有相信嘅，有闻法嘅，有讲经嘅，有听经嘅，有修行嘅，有正果嘅，咁叫正法。冇相信嘅，佢唔信，冇讲经嘅，冇修行嘅，冇正果嘅，咁叫灭法，法就冇啦。我哋睇而家呢四种，我哋属于边一种？正法、障法、末法、灭法。佛讲有讲经嘅，有听经嘅，有依教修行嘅，冇正果嘅叫障法。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修行，有正果嘅叫正法。冇正果嘅叫障法。冇讲经嘅，冇听经嘅，当然就冇正果嘅，就是灭法啦。净宗而家大乘八个宗派里头，只有净土宗仲有往生嘅，其他冇听过。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未听过。换句话讲，好够运啊！释迦牟尼佛嘅净土宗仲喺正法嘅位置上，大乘教讲嘅四种法，我哋只问我自己喺呢四种属于边一种？我哋而家学法呢、这个宗派有讲经嘅，有听经嘅，有修行嘅，有往生嘅，系正法。我哋遇到啦，如果我哋遇到啦，有讲经，我亦听经，我亦认真修行，但系我哋嘅烦恼习气放唔下，对正宗虽然懂啦，半信半疑，往生冇把握，咁就系障法。唔系正法，往生真有把握，咁系正法，可见得。正法、障法、末法系各人唔同。我哋而家同喺呢度学习， 有人是正犯，有人是像犯，有人是末犯，每个都不同。自己要知道，知道之后我们努力要将自己境界向上提升。我现在是末犯，我要将它提升到像犯。从像犯我们要将它提升到正犯。真正到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且真有把握。把握从哪里来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不留恋。心里头只想极乐世界，只有阿弥陀佛正法。为什么？他绝对往生，那就对了。世尊讲的法运，我们要作如是观，就对了。绝对不作恶，恶就是十恶业，不可以做。绝对不做罪，五逆是重罪，绝对不可以做。要孝养父母，要奉事师长，要爱护众生，要讲道有情，作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。不单止保证我们往生，还帮助我们增高品位，要做才得的。这些道理方法都在这部经，在这部注解之中，所以这部经是我们一生的指导，我们一生都要遵守，都要奉行，一步就够了，不要搞太多，贪多咬不烂。我们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奋斗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学海贤老和尚，就啱啦。下面嗰段讲得非常好。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疏里头讲的，善导唐朝时候人，有讲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日本人比我们仲相信。提到善导大师，日本的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，我们佩服。中国见不到这种现象，日本净土宗的寺庙祖师殿里面供的就是善导大师，他们认为善导是第一代祖师，他们自己再续上去，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世代相传，讲尊师重道，我们比不上日本人。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我们应该要信。他怎么讲呢？观经疏另有一解，为五逆旁法不得往生者，乃佛止恶之意，方便之说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真的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止恶莫作的意思，他的罪太重了。阿弥陀佛这句佛号，连这么重的罪都能得到，那还有什么不会得到的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净土法门信愿持名，什么罪业都可以得到，是佛止恶的意思，是方便之说。下面是大师的原文。疏云，疏云就是善导大师自己写的。此义仰就益子门中解，是帮助我们止恶向善，不做这种罪业了。如四十八愿中，除旁犯五逆者， 言此之而言，呢两种，一种是谤法，一种是忤逆，其将极重，众生若造，直入阿鼻，力劫周障，无由可出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做这种罪业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做这种罪业的人多啊。杀父杀母在古代太稀有了，几百年难得有这样的一两次，现在太多了。我们在一生中常有所闻，做这种事情都是堕阿鼻地狱的。但如来恐其造思而过，恐怕众生做这两种罪业，就是忤逆罪和毁谤佛法，所以方便指言，指是非常肯定指住他不得往生，意思叫他绝对不要做，你做了绝对不会往生，是方便语，是善巧方便，不是真的。真的点呢？真的仲会得到。下面一句就讲好的，亦不是不摄也，摄是摄受，就是接引他往生。真正忏悔后不再做，认真努力向佛，佛仲会度他。真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临命终时佛仲会接引他。若造还摄得生，虽得生彼花合敬于多劫，这个敬是过的意思，是智的意思，亦即是说到了极乐世界花开得好迟，不似那些修积功德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，他到极乐世界在花里头，那朵花不开，到了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在莲花里头能见佛，见佛的化身，花里面的境界比天堂仲殊胜。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色界天都同他没得比，他在那边修行，阿弥陀佛化身教他陪伴他，那是讲能生，到他罪业消了，花开了，花开见佛。在这里面底下的疏文，此等罪人在花内时就是花不开，有三种障，一者不得见法及诸圣众，二者不得听闻正法，三者不得力事供养，除此以外更无诸苦。就是他在花里面享受，有没有苦？有苦，见不到佛，见不到圣众，观音世智、文殊普贤那些等觉菩萨，同埋那些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就是十宝土里头发生大事，他冇缘，他见不到。二者不得听闻正法，如果他能老实念佛就得，念佛消罪业。经上讲，至诚心、清净心念一句佛号，恭恭敬敬念一句佛号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咁讲唔系假嘅。 你一念念一日烧几多罪业呢？点解唔做？点解胡思乱想？将时间都浪费咗，真可惜啦！所以念佛呢件事情应该分秒必争。我有一秒钟，我念一句佛号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点可以将呢秒钟时间浪费？真念佛人好似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、鲁德和尚，佢哋呢啲人都系正念相继，唔会中断。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跟住真念佛人，要咁样嘅。佢做出榜样俾我哋睇，我哋要认真向佢学习。第三种障系真嘅，我哋前面学过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大嘅好处系你能分身，无量无边身，去十方世界拜佛、供佛、修福报、听经闻法、修智慧、福慧相授，念念都系咁。都有呢种能力，自己嘅真身喺极乐世界如如不动，喺阿弥陀佛身边。你睇分身去十方佛刹，咁系令我哋非常仰慕嘅一件事。我哋真想得到啊！造作五逆十恶、毁谤正法嘅人，佢虽然能往生，呢啲圣事佢得唔到，必须花开见佛，佢就有呢种能力啦。所以除咗咁之外，其他苦佢冇。我哋世间人讲三苦八苦佢都冇，合赞终之亦云，现为除五逆、诽谤正法，是乃就未造之机，且益子之宜矣。若有以造机以回心，则还摄取，莫有漏也。呢几句话是祖师大德注解的文字，下面是念老为我们用白话做浅显的解释，咁就更好懂了。意思是讲，所言除者，除五逆十恶唔会往生，实为止恶之意。用意真嘅喺呢度，希望你唔好做。只未做恶者，你仲未做，不敢做，咁好啊。用意喺呢度。如果已经做咗罪业，咁点好呢？问题喺呢度，已经做咗，但能回心忏悔念佛，忏悔后不再做。以前唔知有咁重嘅罪，唔小心做咗，而家知道啦，知道啦，忏悔永远唔再做啦，信愿念佛。求生净土，应够摄取，无有遗漏。念老咁一解释，我哋就明白啦。我哋对阿弥陀佛要感恩，阿弥陀佛完全赦免我哋所做嘅重罪，仲会接引我哋，接引我哋生到极乐世界，花俾人开灯慢啲。可唔可以早啲开呢？可以，只要你用功。用咩功？信愿念佛，你已经往生啦。咁仲愿乜嘢？愿见阿弥陀佛。我到极乐世界未见到阿弥陀佛，我而家一心一意想求见阿弥陀佛，听佛讲经闻法。 这个愿，这个念头不可以断，所以若是以造者，但能回心忏悔念佛，则仍旧摄取，无有遗漏也。可见弥陀大愿摄机无尽，这个机就是同佛有缘的人。什么叫有缘？我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我相信我求生净土，就好像经常讲的，一念十念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我。你信愿坚固，不怀疑，不退转，佛来不来，佛肯定来，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一个都不漏。故善导大师曰：如来所以兴出世，为宣弥陀本愿海。这两句是善导大师的名言，他讲得太好了。念老为我们解释三世诸佛出兴于世，为此大事因缘，宣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议愿力，为救万众。这几句是黄念老讲的，念老是现代人，讲的是白话，我们不会将意思错解。三世诸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叫三世，所有诸佛来这个世间示现成佛，这个兴出世就是来示现成佛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这件大事。这件大事是什么？念佛往生成佛的大事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，宣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议愿力。这一句就是讲净土三经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。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，没有话不讲这三部经的。为什么？这三部经能够一切众生，为是因为是给予救拔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万众，万不是数字，是形容，是无量的意思，就是救度无量众生。不思议愿力就是四十八愿。故大师又云，这个大师是善导大师。善导大师又讲，今逢释迦佛末法之遗迹，唐朝啱啱入末法，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象法，正法在印度，佛灭道之后一千年，佛法传到中国，所以正是象法。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能持戒的都能正果，正须陀洹果、须陀含果、正果，所以正法。象法时代人心往下走了，比不上以前的，持戒不会成就，要修禅定，所以象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所以禅宗非常兴盛。同佛讲的一点都没错，禅宗在中国兴旺了一千年。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能往生就是成佛，不用修定，定难啊，不用开悟。 禅宗必须修定，必须开悟先成就。如果唔开悟，唔会成就。禅定得禅定，冇开悟，佢哋往生都喺天道。得禅定嘅人，佢哋生四禅天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四禅天。冇得定嘅人喺欲界天，欲界有六层天，四王天、偷离天、夜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嗰啲修行人都去嗰啲地方啦。我哋生喺末法，末法净土成就，要有真信，要有切愿，真想去极乐世界，唔想住喺呢个世界，亦唔想生天。天上福报大，寿命长，唔希望。点解呀？佢有尽嘅，极乐世界系无尽嘅，不生不灭，嗰度好啊！真搞清楚，搞明白啦，发愿求生，对呢个世间完全放下，于一切法唔起心、唔动念、唔分别、唔执着，咁就放下啦。放下就有大成就，就能如愿以偿。功夫唔得力，点解啊？放唔下，放下就得力啦。放唔下唔得力，要将呢个世间当做客栈嚟睇，当做旅馆嚟睇，唔系我嘅家。我嚟呢度旅行，住几日就走啦。对呢个娑婆世界，要时时存呢种心。呢度唔系我嘅家乡，我嘅家乡喺极乐世界。坚定不移嘅信念，保证我哋呢一生往生净土。世尊末法嘅遗迹就系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弥陀本誓愿极乐之要门，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，莫不皆成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。善导大师讲的，我哋一心一意完全依赖阿弥陀佛，唔好怀疑，我哋靠定啦。阿弥陀佛大愿不思议嘅业力，帮助我哋往生极乐世界，等我哋喺极乐世界成就无上道。如果唔靠阿弥陀佛，靠自己，难，太难啦，做唔到。任何人全心全力，通通依靠阿弥陀佛，嗰个人有福啦，嗰个人有智慧，靠定阿弥陀佛啦。点靠定法？就呢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唔离口，念念都喺心上，心到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，一切境缘都喺度考验我哋自己。我哋举最近一个例子俾大家见到嘅，呢几日遇到中国旧历年嘅大节日，好多同学嚟探我，都带咗啲礼物。我有时睇下，有时连睇都唔睇，嚟供养我嘅，我点呢？完全供养大众，喺我哋呢度嘅大众都有福，我哋平等享受，唔好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摆阿弥陀佛。如果心上被嗰啲嘢干扰，咁麻烦大啦，一样都唔要。无论食嘅用嘅，通通唔摆喺心度，又常住处理，又常住分配， 我冇意见，冇一句话，呢种都系修行。修行喺边度？就喺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之处啊！起心动念造业啦，呢、这个业好可怕，唔好睇小佢。呢、这个业太微细啦，我哋自己觉察唔到。佛菩萨唔讲，我哋根本唔知道啊！好似弥勒菩萨同我哋讲嘅，呢一切法假嘅，唔系真嘅，全系生灭法假相。我哋误以为当真，呢个系犯错嘅根源。点解会犯错？将假嘅当做真，假嘅乜嘢？梦幻泡影。大乘教比喻得太好啦，人生系梦，真嘅系梦，唔系假嘅。讲人生如梦，嗰、那个如仲唔够，佢真系梦，梦中有，你见到都好似真嘅，其实醒咗一啲都搵唔到。我哋如果醒咗啦，万法皆空，万法喺唔喺度？喺度。喺度点解讲空？自己知道咗，明白啦，佢系假嘅，一尘不染。呢、这个一尘，佛经上讲极微色，而家科学家叫微中子，有几大呢？科学家同我哋讲，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，唔系100万，100亿，聚集喺一齐。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里头的电子，一个电子就是100亿个微中子，这么小，肉眼看不到。它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它是念头产生的幻象，物质的幻象，它就是物质的本来面目。所以科学家见到了，跟我们说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样东西存在，它是假的，科学家讲的。佛跟我们讲它是假的，佛的意思是什么？既然是假的就不要执着，假的怎可以放在心里？放在心里将你的心染污了，不放在心里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清净是真心。将呢啲嘢摆入去，真心就变成妄心，用妄心就造业，用真心唔造业。诸佛菩萨、阿罗汉用真心，阿罗汉用真心，仲唔纯，同真心好接近，仲唔系纯真心，仲带住几分虚妄。到明心见性，法身菩萨完全用真心，唔用妄心啦。真心冇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。大乘经上讲得好啊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讲得透彻。下面故大师又云，这个大师都系善导大师，善导大师又讲啦。后头一句我们要记住，令我们生起坚定不拔的信心，就是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。我们如果做恶，亦有往生的缘分，行善的就更加不用说了，都是成阿弥陀佛大愿48愿为增上愿。以上往生论著与观经说之说，如此相为实则亦可会通。两个讲的好似唔同，点会通？论著正乎如来益子之意，令人慎莫旁法。记住呢一句。 呢一生中绝对唔好谤法，好容易犯。点解啊？冇智慧，愚痴，佛法大海，心罗万丈。喺中国十个宗派，末法时期互相毁谤。我呢宗系正法，你嗰宗系邪法。唔讲邪啦，你总唔及我，我系正，互相毁谤。总嘅嚟讲，从佛法嘅性质上讲，三种唔同。第一种戒律，第二种禅宗，第三种教下，古人称为三学。学戒律嘅人，讲学禅嘅冇学戒，唔如法。但系人哋能明心见性，能得三昧，超过戒律太多啦。戒律系着相嘅，三学系一体。古时候冇争执，点解啊？戒里头有定有慧，慧就系教下。定里面有定共戒，有戒有慧。慧里头就是教下，教下有定有戒，它是圆融的。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现在我们讲在中国的佛教，大小乘十个宗派，这十个宗派小乘没了了，宋朝以后就断了。成实宗、俱舍宗，不是研究佛教的人都唔知仲有呢两种。大乘呢八种一般大家都知道。呢八种有严守、华严。严守就系华严。天台就系法华。有三论，有法相唯识，有律宗，有净土宗，有密宗。呢啲通通属于教下嘅，所以教下有七个宗。信徒唔明白究理究竟嘅道理，互相毁谤，自赞毁他。佛将自己赞叹自己毁谤人列入重戒。梵网经里面有，如其戒本里头，自赞毁他摆喺第一条重戒。点解呀？如果佛教走向自赞毁他，佛教就快要灭亡啦。社会上嘅大众唔相信啦。你睇，你哋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徒弟，学嘅法门唔同，互相毁谤。学华严嘅讲华严好，赞叹华严，毁谤第啲宗。学法华嘅法华经第一，其他都唔及。呢种念头、呢种思想、呢种行为都系毁谤大乘。点好？毁谤嘅罪比五逆十恶仲重，点会得生净土呢？你做咁重嘅罪业，你点会往生？唔能够毁谤，要互相赞叹。所以祖师大德提出嚟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，法门互相赞叹就啱啦。我以前喺日本讲经，劝日本嘅净宗同学，我哋都系学净土嘅，都系慧远大师、善导大师一脉相承。日本净土宗好多，信徒好多，寺庙好多。我劝佢哋要互相赞叹，要互相尊重，要互助合作，净土宗先能兴旺起嚟。如果你话你嘅净土宗系真嘅，佢嘅净土宗系假嘅，我呢度能往生，佢唔会往生。彼此都咁毁谤，边个相信？ 令信众产生怀疑，咁多宗派边个真嘅？咁多道场边个靠得住？到最后点呢？唔嚟啦，都靠唔住，你哋都系自赞伟他，佛法就灭啦。我劝佢哋，我哋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，同学一个宗派，咁就系亲兄弟。亲兄弟点可以互相毁谤？亲兄弟点可以唔常来往？为咩争信徒、争供养？错啦！所以同一个宗派，唔同寺院、庵堂，知道一家人，绝对唔好毁谤。唔系我哋宗派嘅，我哋对待禅宗、对待密宗、对待律宗、对待天台宗、对待华严宗、对待法相，呢啲通通都系释迦牟尼佛传嘅，同我哋学唔同嘅宗派，我哋系堂兄弟，呢一点要知道，我哋系一家人，点可以毁谤？在扩大这个世界不同的宗教，只要它是正教正法，它不是邪教，它是正教，那就是我们的表兄弟，不可以毁谤。对基督教不可以毁谤，对伊斯兰教、对犹太教，甚至对新兴起摩门教，都唔可以毁谤，都要称赞。世界宗教系一家，社会冲突可以化解，世界和平，地球嘅盛世可以实现啦。如果互相毁谤、互相嘈交，会引起互相斗争、互相战争，咁社会就乱啦，世界就毁灭啦。我哋起心动念几咁重要呢？唔可以唔知道，唔好唔谨慎。特别系呢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世尊常讲十善，顺序都系依身口意咁排嘅，身三口四意三，唯有本经唔系咁排列。本经将口意摆喺第一，身意摆喺第二，意业摆喺第三，呢种排列顺序唔同，意思就唔同啦。佛点解咁排？口业最容易犯，将佢排喺第一。你睇身三、二三、口四，对防范口业特别重视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你做到未？唔可以讲人嘅过失。海贤老和尚做到啦，一生冇讲人过失，冇睇唔起任何人，对人都真诚、谦虚、恭敬。呢啲系佛嘅教诲。口业唔妄语，唔讲假话，唔量舌，唔挑拨是非，唔以语，以语系花言巧语，呃众生。唔恶口，恶口系讲话好难听。第一个将口业摆喺前面，绝对唔好违犯。第二个身业，唔杀生、唔偷盗、唔邪淫。意业，唔贪、唔嗔、唔痴。呢十善业啊，十善业系佛法嘅根本戒，大乘展开，将十善展开，八万四千世行， 八万四千法门从哪里来的？都从十善来的。小乘三千威仪亦是十善展开的，归纳起来十条，怎能够不守呢？所以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等一等，不要太快，想下有没有违背十善业。不违背十善业的可以讲可以做，如果违背十善绝对不讲得，绝对不做得，那叫持戒了。我看持戒持得最好的、最佳的榜样，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、路德和尚都做得好，十善在他们身上做到家了。那隻光碟要多看，永思集要多读，慢慢我们就学识了。那在生活中、工作、待人接物都能积无量功德。如果你不懂试试翻，那就做无量罪业，同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，不可以不知道。下面论注上那句话，如来懂得，如来在这一愿道讲这两种人不会往生，容易到底在哪里？五逆谤法，是因为这两种罪太重了。做作的人如果不知忏悔，不知念佛求生净土，必定堕阿鼻地狱。阿鼻地狱入去好容易，出来好难，太难太难了。如来这个益子之意就是劝人要谨慎，不要去犯。论中复云，此愚痴人，这个生字是个错字，应该将它圈了。此愚痴人既生诽谤，安有原生佛土之理？没有这种道理。是故经云，五逆谤法不得往生。佛讲得亦没错，至于观经说，则显弥陀悲怨无尽。这句是善导大师讲的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，善导讲的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真的。四十八愿慈悲度众达到极处，太慈悲了。这么重罪的人，只要肯忏悔，真诚忏悔，后不再做，信愿持名，通通能往生。这句话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我们想来，弥陀慈父慈悲到极处，一定能做到。五逆谤法，果能临终念佛，是即忏悔发心，如是之人益益众亦难一二，故法慈悯仍然接受，法仲会接受，但是这种人好少。做了这种恶业，临终忏悔回头不容易，真能临命终时忏除业障，佛接受，我们知道慈悲到极处。希望做作罪业的人在临终一口气未断，他还有得救，那口气断了就没得救了。这里说明临终助念有好处，助念还是有必要的，真有把握可以不用助念，没有把握的人助念还会有用。下面又是善导大师的话，宏誓多门四十八遍标念佛最为亲， 人能念佛，佛还念，专心想法，佛之人。这几句是真话，千真万确，没有一个字假的，我们要真相信。四十八愿全落实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四十八愿的总纲。换句话说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全在里面，这个意思要知道。所以专心想法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讲的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念佛，佛知道；我们想佛，佛知道。跟阿弥陀佛越行越近。你不想佛，你不念佛，一日到黑搞名闻利养，搞这些世间嘢，咁同咩结缘？同六道轮回结缘。念佛求生净土，唔系得把口讲嘅，讲嘅唔算，要睇你行嘅。你系咪真做？真做要捉住一，要捉住专。我哋呢部经底下会读到。三辈往生的时候就读到了，一向专念，只要有一，只要有专，专就是一，一就是专，同阿弥陀佛的缘就结上了。我们凡夫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拿什么来帮助众生？我们就拿这部无量寿经科注，依教奉行，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接引一切众生。我们起心动念佛之道，我们言语造作佛亦知道，佛完全知道。要时时想到我们想佛知道我们在这里修善，知道我们在这里断恶，千祈不要让他知道我们还日日在这里造恶，仲喺度做罪，咁就错啦。但係首先大前提，修学净宗嘅人，第一个条件，你要肯定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深信，冇一丝毫怀疑。第二，你要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。第三，要相信信愿持名就能往生，往生的时候佛绝对来接引。对这个信心如果有欠缺，那就难了，难信接法，确实是真难，不是假的。善导大师确实跟我们太亲切了，教诲我们，他又说唯有念佛蒙光摄，当知本愿最为强。弥陀的本愿是接引众生，成就众生。众生的本愿是深信切愿求生净土，都要能达到最为强，就必定得生。我们现在有本愿，佛的本愿我们知道，四十八愿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求生的本愿还没有这种强度，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贪恋，百分之九十九的信愿还有一分贪心，能不能去得到？去不到。这一分贪心就能阻碍你99分的本愿。一定要知道，世间一切万法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不要说等死再放下，现在就放下，放下我们的愿力就加强了，同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感应道交， 我哋有感，佛有应。佛嘅应我哋唔知道，系因为我哋嘅感有障碍，冇放下嘅，佢系障碍。如果真正放下，我哋念佛，佛就现前。我哋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现前。好似海贤咁，海贤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想佛，佛就现前。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前。真嘅唔系假嘅。善道大师约四十八愿为真实五愿。真实五愿喺前面我哋都学过啦。第一个定成正觉愿，第十二定成正觉，语气几肯定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绝对成佛，就是这样的意思，而且快速。第二个愿光明无量，光明是智慧，我们没有智慧，到极乐世界智慧就现前了，阿弥陀佛加持我哋嘅。第三个寿命无量，无量寿有嘅系时间，求佛道度众生，发起充满。底下一个第四诸佛称叹，呢一愿重要。如果冇诸佛称叹，我哋点知有极乐世界？点知有往生呢件事情？所有一切诸佛呢个称赞，就系为我哋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呢一愿系绝对唔少得嘅。你睇诸佛称赞诸佛，冇毁谤嘅。所以毁谤正法罪就太重啦。诸佛只有赞叹，冇毁谤。后面十念必生就是这一愿，第十八愿说明什么？往生不难。前面讲过了，善道大师讲的，就算你做了五逆十恶毁谤正法，临终一口气未断，那个时候遇到善友劝你，你马上接受，立刻忏悔，生忏悔心，后不再做，求佛接引你往生，佛亦会嚟接引你。咁几难得，太稀有啦！呢个法门几殊胜，几咁不可思议嘅。五愿呢度讲得好，若论自若，若就系将佢简化，五个真实。五个真实里头再讲边个是第一真实最真实的，那就是第十八愿，就是这一愿最真实了。做五逆十恶到无间地狱，真的是永远翻不到身，临终一念忏悔，终能往生。所以若论自若，则为第十八愿，讲得太好了。故于是赞中若一一愿言引第十八，是赞里头引用的，引用第十八愿，因解云四十八愿虽讲，释贵第十八愿又云为由此愿故，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土，这个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恶道，它只有人天，所以不再堕恶道了。据相好，相好同阿弥陀佛一样现神通而得灭道，入江受海故，这个江受海就是常寂光，是以此愿得为最胜矣。又煎住药， 故至四十八愿之中，以浅念佛往生之愿，而为本愿中之王也。呢句都是真言，无比的殊胜。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，一乘愿海，六字洪明，不可思议功德。以名号即实德，声字皆实相故。声是音声，阿弥陀佛的音声，字就是文字。无论用中文字写，用梵文写，用任何文字来写，写这些就是实相。何以见得？我以前好像见过台大哪一位校长，名字不记得了，他做实验，凡是佛菩萨的字，在实验里面他放光，就是有人将那个字遮住包起来，叫有天眼的小朋友来看，他不识，叫他照字的样子写出来，打开完全一样，但是遇到佛菩萨那种字的时候，他看不出来，他说有光放光，那就可以做证据，说明声音同字，字放光，声音亦放光。所以念佛的好处，我们如果明白了，在恐怖的时候念佛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心就平安，就能平平安安度过灾难。有道理的，不是假话。那就是声字皆实相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